我明白这

住这秘密，好孤寂。我开始失去了勇气，而你却还身在游戏。我假装清醒，看清你的心。

在大白天是一个回龙江。哦哦，大风大雨大雾霾，硬着头皮在小地图上徘徊，路上行人不明白，我的心事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。心人不明白，我的心事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。谈一场恋爱，姑娘不知道我何时能回来。哦哦，想明天立个发，可老板不一定能给我放个假。哦哦，三姑爱说大姨妈，去年过年我一定要争取赶紧回家。其实都太复杂，而我眼里只有快递能否继续送达。你能否寄送达， 是不是只能透过双手，爱才会永久滞留。哦哦，也找不到够坚强的长从，看天空里浮云悠悠，羡煞了我的不自由。我站在窗口，我站在角落，听你的流动。谁说学不了微风，过眼中山间飞过，踏耳边的风，堆成泡沫，变得下一口就放出彩虹，落在我胸。 身上还有唇边的痕迹，尘封的记忆已开始飘零， 瞬间 树下逛，那里都是我梦想。